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观察员五号张彤。 你是6号吧？ 怎么又你又给我加一个？我上一期节目你给我加一号。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漫游观察员的 对太多了， 群体太庞大了。 对，希望 张冠李戴。 对，希望各位其他的观察员不要再加三了，好吗？地位已经很卑微了。 多号了？看你明年是不是能够有所提升啊？ 明年还有没有号还是个疑问呢？ 什么意思？你是在诅咒我们节目吗？ 不是，我说我排不上牌子号， 因为你在我心中啊。 哎呀。感动了，今天 这份故事我们下去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嗯， 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当然我们每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回放呢，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希望大家能够实时的去收听收看。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腾心和 C 小调，欢迎两位。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昨天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们做了今天的预告，我说这个我们瘦瘦的腾老师和我们美美的调调要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大家终于得偿所愿了。我今天出门前特别看了一下，上次腾老师来的时候虽然已经瘦了很多，但是这次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惊讶， 特别明显， 瘦身有没有？ 对对对，这次还蛮多的。然后从8月到现在吧，一共瘦了60斤。对， 60斤够很多人过年了。 对， 我也就60斤。 对 哦，小调一共才60斤， 瘦出一个， 也就59左右吧，我觉得60都说多了。 就是入也就60斤吧。 所以现在我们俩坐在一起是一个以前的我。对。 哇，那我这个觉得挺震撼的。 而且上次腾老师来的时候还特别的谦虚，我说腾老师瘦很多啊，腾老师说没有没有，我这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但今天在说起成果的时候，腾老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啊。 喜上眉梢， 马上下次再来可以秀腹肌了。哇，真的吗？ 这是目标啊。对， 腾老师现在这个腹肌是不是已经 还是一块儿？ 那就不问了哈。等我们腾老师有6块腹肌的时候，一定让腾老师给大家做一期2次元健身的节目。好，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可以想想怎么把健身和2次元结合在一起。 可以啊，没问题啊。 这是不断期待腾心大大能够来节目的一个原因了， 是 一直有所期待啊。60斤，哇塞！ 给我们的嘉宾就是找一些话题， 争取每一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改变。 下次不敢来了。 调调平常健身吗？ 我见过好多次。 1年2回。 1年开始2回。 我最常健身就是自己在家里健身，坚持了大概有1个月左右。 哦，在家健身。 对，自己买一个瑜伽垫，然后下载某 APP。 啊，我也是。然后我经常会在最后他那个放松体式的时候会睡着。 那看来你真的是锻炼得很用功，所以才会在最后休息的时候 就已经沉浸到睡眠了。 但是那种 APP 呢，就后来发现它特别的反人类。就是每次就是在你最累的时候，他总能知道你好像在休息，他说不要躺着，站起来 你这个胖子。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哎呀，难道这个 好沮丧， 带监视功能。所以说这个健身话题一定要找一期给大家聊一下。 可以啊，没问题。 所以呢还是先回到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聊的话题，也跟大家做过预告了，说我们上周聊的是社交游戏，上周聊的是聚会游戏，那我们这周还要聊 到一类游戏，叫做模拟类游戏。 模拟类的游戏，对，因为之前前几期我们聊游戏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开心。那今天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模拟游戏吧，好不好？ 好的。 就这个模拟游戏呢，是以这个电脑的模拟真实世界中的一些环境和一些事件为载体的，然后呢，提供玩者一个近似于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境的一些游戏。 是 啊，可以说是这就是模拟游戏的一个简单的概念了。 嗯， 除了说这个恋爱的模拟游戏之外呢，其实这一类的游戏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 对，它不像一些就 RPG 游戏，可能最后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局。但是这种模拟类游戏，比如说模拟开飞机，可能就是给你一种这种开飞机的真实 体验感， 对，比较真实的体验，但它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结局走向。包括我们经常玩的一些什么经营自己的牧场啊，经营自己的城市啊，它也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结局。 是， 而且结局是什么样子，往往取决于玩家自己在游戏当中的表现。 没错， 这一类都是 没有明显结局的。对， 确实，其实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玩模拟游戏，因为女生嘛， 少女 模拟游戏其实很多是都是在手机平台上可以玩到的，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各种什么牧场、什么农场、旅馆、餐厅、美发店、城市，这都是我之前玩过的模拟类游戏。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记得是在初中、高中、小学的时候，就是玩那个某某牧场，然后农场什么之类玩了很多。那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呢？现在大家还在玩牧场？ 新农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其实还是算社交游戏，当时我们 算社交，对对对对对， 但它的模拟感可能没有那么强， 对，没有那么 强，社交性特别的强， 对，偷菜什么的。 我看我们这个调调和彭老师全都若有所思的点头， 明明是默默相觑，在回忆， 大家在脑海里拼命的在想自己玩过什么样的模拟游戏，所以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们两位嘉宾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玩过的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些模拟类游戏，也非常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发来弹幕跟我们互动交流哈，说说您之前玩过哪些模拟类游戏，哪些游戏给您带来的体验是比较深刻或者说比较好的，都可以给我们发弹幕。 当然我们的这个 QQ 的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啊，再次提醒一下，56755-6693，56755-6693，希望各位喜欢我们漫游汉翻天，喜欢腾心和小调的各位朋友们都能加入到我们的群号里面，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吧。 是的，为什么喜欢人家两位的小伙伴要 可以讨论啊，增加我也不知道，懵了。 可以，非常欢迎，我们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是一家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对，谢谢小美给我圆回来。 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漫游漫游团。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4，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真爱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福利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呢，是我们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腾心还有 C 小调，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 Hello。 哎，看到我们刚才弹幕啊，大家都特别热切地提了一个游戏，叫做模拟跳伞。 哎呀， 因为很多就是类似什么跳伞啊、蹦极这种极限运动，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很难，或者说不太敢去体验。 对， 但在游戏当中就没问题了，是不 是？ 是， 我觉得这个就说想去跳伞，也是有很多的客观条件会限制我们，因为这个就安全级别包括什么的要求很高。 大家有没有玩过类似这种，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肯定实现不了，但是在模拟类游戏当中是可以轻而易举的体验到的这样的游戏呢？ 继续在思考。 这样吗？腾心更想 我玩的可能相对来说都是这个比如说游戏竞技类的游戏可能比较多一些的，比如说像非法足球、实况足球，就是足球类型的，这个从小就玩的，因为也是球迷嘛。然后 NBA 也是 NBA2K 啊，每一年都会买，我家的 PS3 时代的 PS4 啊，每年都有一款，因为它每年的这个游戏都会有一点点改良，然后名单呢这个都要是跟现实是进行匹配，然后实时更新的，每天呢 像我玩 NBA 的那个 2K 的话，他每一天都要就是在线更新名单的这个数值。啊，每个比如说今天这个球员受伤了，那他可能就休息了。 哇！ 啊，对，就是跟这 现实接轨， 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 那他的更新肯定会特别的。 对，他每天你打开的话，他都要先更新，保持这个就最新的真实性。 嗯。 啊，现在这游戏做的。 是在现实生活中也特别喜欢打篮球啊。 啊，对啊，打篮球、踢足球很喜欢，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对。 所以这次可以就轻装上阵，身心愉悦。 提到这话题， 为什么又聊到了瘦身环节？ 其实这是一个健身节目。 其实提到了这个什么实况足球，包括一些 NBA 篮球的这类模拟游戏，我一直特别好奇每一个队员的数值究竟是怎么赋予他们的，因为我想每个人的粉丝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偶像可以有高一些的数值，那官方他怎么去确定？ 对，其实像这种游戏的话，它的数值是特别有考究的，它都是各大的这个专业的足球网站，还有就是这个记者等等等等这些业内人员，他们去评判的标准。其实有些还有这个像数值比较相对来说特别专业的，就是这个足球经理游戏。 嗯， 那这个游戏呢，它就是模拟这个你成为俱乐部的这个足球这个俱乐部的经理， 自己的想象， 对，你去买人啊，就培养啊，就是你来掌控一支球队这样的。那么其实现在包括在现实的足球这里面，比如说有这个转会的这个绯闻出来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可以去找这个就是这个球员的信息，然后在那个经理游戏里面去找到，然后呢去看一下这个球员他是什么样的，就是速度怎么样，然后这个射门怎么样，他的惯用脚啊什么的，很详细的，就甚至比一些现在的一些这个新闻网站上的一些这个资料都还要详细，很详细的他那个文章。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球员，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游戏里的一些资料给？ 可以的，可以的，他一直在变化的，对。 而且是真实的， 对， 新鲜的， 所以他们的制作团队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对，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有这个官方的授权的，像那个FIFA的话，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国家队、俱乐部队的授权。NBA 的，它相当于都官方的所有的球员的资料基本都有的。 哇， 对，他们就很真实。对， 这一类游戏的特点就是能和现实生活有一些 相通的地方。 对， 而且我觉得这叫沉浸式的游戏了吧。 就是 生活的那种。 对，作为球迷的话，就是很真实。比如说一打开的话，每天一打开进入游戏的话，它有今日比赛是什么的。对，就很 可以一直玩下去，吸引大家一直玩下去。 对对， 就是这些数值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当现实生活中有些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游戏当中也可以找到和它匹配的那些点。 对， 是。 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啊，大家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NBA 2K 好评，那看来是可玩性特别高。 是的，是的，非常真实。对。 还有大家有说什么样的说这个？模拟人生哈，模拟人生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这个模拟 游戏了。 现在主要讲的这种体育竞技的模拟游戏，而且刚刚这个也跟滕老师说，他涉及到很多的球员，而且就是有一个媒体，他把就是大家给这个球员，就是大家在玩非法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嘛，然后这些玩家把自己的评论发到网上，把这些真实的评论给球员看，球员就会有一系列的非常真实的 反应， 非常有趣的反应。然后我也找到了一个视频，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Y sin dinero, por lo general, siempre estoy en la pileta en mi casa. Si quieres venir un día, nos tiramos un poco. Does Iron Robin even have a right foot? I've got one, but just to stand on it. At this rate, EA should just give Ronaldo a 100 rating and 99 in all stats. The man is a machine. Of course I'm a machine. Com Lucas Moura no fute, você pode ensinar seu adversário a dançar o samba na grande área. Ah, coisa linda, gostei. Vamos costurar os caras na grande área. Selling my club in FIFA, Dele Alli scored twice against me. The most bang average player in the league has scored twice against me. So it's obviously an awesome fan. Bit bitter. Dice Di María, puede ser el peor jugador que haya tenido en FIFA. Este Maradona me mandó. Les gens achètent Griezmann parce qu'il est fort, 0,1% pour sa célébration, 99,9%. Et c'est pour ça que je joue avec moi-même aussi, pour faire une petite célébration. Je kann mich weniger leiden als die Jungs, die beim FIFA zocken, einen Dab nach einem Tor machen. Das ist die Krone der Beleidigung. Was ist ein Dab? Wer ist das? Also, das war's. Ja, ich bin noch nicht so im Swag. Una volta che Chiellini ti mette una mano sopra, sei morto, figlio mio, non passi più. Cerchiamo di fare il possibile. Forza. Lo che juega Alcántara nel FIFA è una bestialità. Solo nel FIFA? Seguro? In FIFA 18, my rating should be 88. Mindestens über 90 sein. Na, no, in die Dress. Mindestens eins mehr als bei FIFA 17. Est-ce que je peux avoir plus que 99? Brauche ich mindestens die 90. 86 or 85, nowhere lower though. The 95. Ich devrais avoir 80. Ich habe im Sommer richtig trainiert, das sage ich euch. I prefer 100. Und meine Dribblingfähigkeit ist gut. 有点扎心， 好的，是非常扎心的一系列评论。好在我觉得球员们还是非常大度的， 对， 虽然内心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苦涩，但是表面上还是心平气和的接受大家的评论， 不然还能咋的？因为每天都在说嘛， 就是回家苦练球技，就是 对， 而且最后会出来一系列的数值，好像是大家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当中，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多少分。 嗯， 刚刚听童老师说，现在目前最高分大概是在什么？ 像非法游戏的一般最高的，现在目前还都是C 罗和梅西。应该是在93-94左右、 啊、 对对对、 啊、那看来刚刚大家给自己打的分基本上 都偏高 90分， 对对对， 最后打100吗？ 是打了 没有，他有这个就线上模式，他会那个就是比如说这周表现很出色、 嗯、 他有那个每次出的那种单独的这个卡，就是说特别卡、 嗯、 那么正常来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话都是最高也就是93-94了、 嗯、 对对对， 不过人家对自己有信心也是一个好事， 对， 而且这种游戏我觉得也挺能督促大家就是提高自己， 一定要 对，其实在 NBA 2K 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这个谈资了、 嗯、 就是有一个球员他的就最近表现得很好，然后记者采访他，他说我很不满意2K 游戏中给我的数值，然后后来就真的对，后来就真的调整，他说你的就是记者问他说你打篮球的目标是什么？我就是希望我在这个游戏里的数值提高，用自己用的厉害。对， 其实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就玩家在玩这个游戏，嗯、但是那现实生活中 他们也会玩， 也算 他们也会玩的。对， 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去经营这个游戏， 对对， 这说的就是我自己呀、啊。 对， 就是代入感 特别强，对 这种类型的游戏。 嗯， 那刚刚也提到这个模拟人生嘛，有弹幕剧透说调调非常喜欢玩模拟人生，啊、是这样。 是的，我大学4年都在玩这个游戏。 哎，我之前有期节目提过，就是模拟人生我没有玩过，但我玩过一款游戏叫做虚拟人生，就是可能是嗯 啊，那个我也玩过， 就是好像是那种桌面掷骰 棋盘类的。然后、 啊、对对 对, 对， 我还记得当时它有什么中考、高考那种考试环节，就好像 你玩的是虚拟人生几，我玩的是虚拟人生2， 我不太记得了，太久远了。 都玩过。 然后当时它还有一些题我还不知道，当时。我还上网搜答案什么的， 嗯， 就是玩得很认真。 对，然后最终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要打败一个什么大魔王一类的那种。 你好入戏哦， 闯关和这种经营结合在一起嘛。 对，我玩这种游戏超级入戏的，我给你们讲一下。 下面的时间 你要有信念感， 叫模拟人生好不好？ 就是。啊，现在讲吗？那你们要做好长时间的准备。 好、啊，接下来这个半小时归你了。开玩笑，让我们调调来讲。 就是嗯，就说一下那个模拟人生嘛，因为我觉得它算是做的一个比较好的模拟类的游戏。 嗯、 比如说，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模拟了一个人的人生， 就是我们作为主角， 对对对， 要在虚拟的世界里 去生活、 嗯。 然后游戏初始的时候，它有很多设定，就是比如说，性别这个当然不讲了，然后姓名这些都不说了。然后它也可以捏脸，现在好多游戏不都流行捏脸嘛？但其实模拟人生就是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捏脸了， 嗯、 然后再给它设置更就很多那些什么。 性格呀、出生月份呐、然后包括星座呀什么的、然后再给他设定，就根据你的那个这个人物的性格去设定一个人生目标。然后他还可以设置很多人物的喜好，他这个喜好的分类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可能他讨厌小孩儿、或者是。是个孤僻的人， 所以在游戏开始之前就要先做出这些判断吗？ 对对对对， 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真实的在生活的一个折射了。 对对对，就是他的人格、 人生观什么之类的， 包括比如说他很有艺术细胞、或者他无法理解艺术，然后那可能有艺术细胞的这种设定，他那个人生目标就会跟艺术相关。但是他如果不能忍受艺术的话，他在游戏过程当中，比如说看到什么，听到音乐或者看到画，他就会这个人物就变得就对对对，就很莫名其妙的那种， 一头雾 水。对对对，他前期有很多这样的设定。然后 好好奇调调，你的设定是什么？ 其实我前一开始，在是新玩家的时候，我还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去设定的，比如就是比较有艺术细胞啦，比较 美 啦， 体重比较轻啦。 比较美是主要看你捏脸捏的咋样。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喜欢小猫小狗宠物啊，这种 六十斤。 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就是捏那个就是。那个 身材 、对，当然这个身材，比如说你比较胖，可以通过游戏后期的锻炼来改变你的身材，就好像 游戏当中健身， 主要是这样，在游戏中健身，然后可以改变自己的身材，就它特别细，只要是你在生活中能想到，它在游戏中都可以体现出来。 哇塞！ 而且现在这个模拟人生出了几代了？有没有 四代了？ 四代， 对， 也就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拟人生应该是最新的模拟人生四，是不是？ 对，应该是。 然后我也找到了一个模拟人生的。先看一下有没有找到啊，找到了， 找到了。 模拟人生的一个宣传片，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吧。好想去玩这个游戏啊。 感觉好像除了主角之外会有很多人跟你互动在这款游戏。 对， 所以它会也是一个就是联机还是单机游戏呢？ 据我所知是单机的、 单机游戏、我看我找这个宣传片叫做模拟人生四都会生活、感觉也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所以感觉非常热闹， 炫酷 一款游戏。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腾心还有 C 小调，再次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欢迎啊！刚才提到了说《模拟人生》这款游戏，其实大家还是弹幕非常的踊跃的，说这个《模拟人生》可以什么盖房子、装修、上学、结婚、恋爱、生娃这一套人生的 对， 就是 过程可以 对生活中能做什么，在这游戏都能。 而且还有说这款游戏啊，有时间可以玩，因为特别的杀时间，是不是？对， 肯定的。 对，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如果在那玩这一整天就废了，就一直在那玩了。 所以你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那玩。 对，后来有一段时间玩的我有点心情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见了我这个游戏的第一个角色，然后当时他有一个人生目标是成为艺术大师。结果因为这个人物是会变老然后会死亡的，然后当时就是我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光让他出去谈恋爱啦玩啦旅游啊什么的，就他到死都没有完成自己的人生愿望。 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剑走偏锋的做法，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国际上有很多艺术大师他确实是经常旅游啊 恋爱啊。对啊， 对，但是我荒废了我的主业。 对，已经不记得我要做艺术家这个梦想了。 那所谓的艺术家会不会细分什么画家、音乐家之类的？ 他会他那个艺术大师他会有给你完成的那个目标，比如说你要达到音乐多少多少级，绘画多少多少级这种，然后才可以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人生理想。 那腾老师之前就玩体育竞技类的这种模拟游戏比较多，那刚刚听调调说这种模拟人生有没有玩过？ 模拟人生这种类型可能玩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可能会玩比如说赛车类型的 赛车类型的 啊，包括吉比飞车啊、GT 赛车啊这种的，包括这个模拟飞行啊，就是这个开飞机， 然后开飞机。 对，然后我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说这个现在的 VR 啊 ，PS VR 我是购买嘛， 哇， 然后里边呢有一些游戏，它的 VR 的感受，用 VR 的感受特别好，比如说就是赛车类型的，就是你戴上去，就是你看到你周围，看到你周围都是实景，对。 所以现在的 VR 技术已经做得非常逼真了嘛，起码 怎么说呢，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的感受很好，当然清晰度啊各方面的那肯定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对，但是整个的感受很好，就是真的像坐在赛车里边，你看到后边是你的后座，还有后视镜可以看，就跟开车是一样的。因为后来我也买了我的方向盘，在家里边就跟真的开赛车挺像的，对， 一直在飙升啊。 对，然后还有一款游戏是我当时玩的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化身成这个一只鹰，在这个法国的上空翱翔， 哇，好美啊！ 脑洞的游戏， 对，然后是 VR 游戏，戴着 VR 眼镜就在空中飞啊，就这种，当然虽然没有真正的失重感，但是它从那个视觉的落差的这种感受。也会有这种啊，要撞树了，要怎么样？因为它速度会很快啊。 在想，就是 对 玩家戴上这种 VR 眼镜，他需要做出各种动作吗？ 因为 VR 眼镜，你的视角是就扭头啊，这样去看的，对，所以也会 旁观者看 会 觉得搞笑， 很傻的样子，对。但是置身其中的话，真的很棒， 你会不自觉的去做举动，我觉得。 对， 我觉得唐老师下次可以拜托朋友帮你录一段你玩游戏时候的样子， 很想看 的样子，我知道肯定很可笑的应该。 而且如果说就是这我不知道 VR 游戏支不支持多人来一起玩 其实大家如果各自目前来讲的话还不支持，就是说但是 单人体 对，但是可以联机嘛，因为现在游戏都可以联机对， 所以在这个世界的两个角落有两个人 啊，对啊，对，可以的， 戴着一个头盔，然后坐着大家不知所云的 头盔， 感觉那个样子可能也是比较奇妙。 对，就是 带给我们的惊喜。 是，这些就是像什么，就是像这个，就是有些成年人就是刚生了宝宝之后哄孩子那个样子，就是婴儿坐在这个婴儿车里面，就不知道人以为这就是个神经病，然后就是戴上这个 VR 之后，可能我觉得要是像刚才腾老。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会就这样展翅翱翔， 真的会，我自己能感受到。 那你说，要是像以前流行过那种 Wii 然后他是拿那个手柄，比如说有打网球那种， 他是要配合的， 真的会打， 他是要配合的，对。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最早接触 V 就觉得哇，好神奇，我们可以拿着手柄去模拟各种样的运动， 对 各种样的竞赛，觉得非常好玩了。但是现在 质的提升， 对，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可以就是戴上这种 VR 眼镜去体验一个完全虚拟的 3D 的类似真实的世界。 说起这个，突然想起 VR 游戏中的另外一个比较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夏日课堂。 夏日课堂， 就是 突然沉默了， 为什么我觉得你语气好奇怪？ 不是，因为它就相当于，它是一个 VR 的恋爱的游戏。 我就知道， 恋爱 就是它会有一个 恋爱模拟游戏， 算是吧，就是对方有个主角，然后你要和他相处，然后要一起玩。 游戏里壁咚他吗？ 对啊，就是有，但是对，就对。比如说你要 就 碰到， 是要做出壁咚的动作吗？ 其实是可以的，也可以有啊。 但是这样的话，你戴着眼镜，别人看你会觉得更加在做什么？ 对，其实是的，对。 所以唐老师是已经体验过了是吗？ 其实在日服上的时候，还没有国服的时候，我就玩过了。 那跟我们说一下感受怎么样？总体来说，打分是打到多少分？ 就 有真实的感觉吗？ 有。 不要那么羞涩，来， 对，就是会羞涩， 脸都红了。 对对对，就是会羞涩。对， 首先要设定， 因为你想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姑娘，不，她那个就是可能就是 不认识男生， 对，只是跟她相处，对对对，有一个女主角这样的，对。但是呢，他就是跟你聊天啊，就在你的房间里面这样的，这样的。他 DLC 还可以出去嘛？ 哇！ 对，然后就会害羞啊，就是感觉真的是和一个女生相处的那种状态。 那你觉得跟游戏中女生相处好一点，还是跟现实中的好？ 问的好， 问的好。 哦，我们说可以下一话题了。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太绝了啊！ 唐老师就是 给个明确答案吧。 其实呢，还有别的游戏，比如说模拟飞行啊，对不对？就挺好玩的，对 对 对 哈。说到这个模拟飞行，也是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问题。既然唐老师说的特别喜欢玩这类游戏，那你一定知道微软出过一个模拟飞行， 很经典的模拟飞行10。对。 那它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游戏呢？小美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短片，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今天全是有备而来啊，小猫， 有备而来。 好的，我觉得这个刚才这款游戏如果能够做成 VR 版，一定是非常的过瘾的。 嗯，对于一个初学者那是相当吓人了，我已经看出一身汗了。 而且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天气啊，或者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航线，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自己。 都是真实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它的航线、它的机场，包括。不同型号的飞机，747，像现在的787，空客这些，它都里面都是很详细的，而且和真实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作为玩家，首先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驾驶的机型， 对，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要开的这个航线， 对， 就可以体验一个驾驶员的感受， 对， 驾驶员的感受。 其他的真实性，其实就在说嘛，如果说真的你这个游戏玩得很溜的话，那么其实去开真实的飞机也是没有问题的， 哇， 对，因为之前就有这样。的新闻报道过吗、说是在这个一架飞机中间出现故障了，好像是副驾驶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突然的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嘛、然后就是一个年轻人，就是他去帮助这个飞机安全的降落、那后来采访问他了、问他，他就是玩模拟飞行类型的游戏， 所以这360行行行出状元，然后晚上回去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大家都开始 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过这款游戏很复杂， 是 对。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视频，所以这个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不妨找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而且还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否则我想大家听的一直是背景音乐应该 对有点懵， 很抓狂的，是不是？那刚才说到的是这种模拟驾驶类的游戏，比如说开赛车或者开飞机，其实都是一个共通的、包括还有这种体育竞技类的，还有我们刚才调调说的人生模拟类的、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养成模拟类，就类似电子宠物，其实都算是模拟的。 对， 那个很小的时候玩过， 以前有那种就是专门一个小小的那种， 就是电子宠物的手表， 有，但是更早的时候还有更小的那种。 咱们公司就有一个， 现在还有，我们还有一个， 不知道是谁的， 对，对，很小的，对，其实都是 黑白的， 带背光的， 特别复古。 其实，在那会儿，上学那会儿，真的是玩得很。 我们这个 暴露年龄了， 天哪，这是什么？完全云里雾里，听不懂。 彤彤， 你知道磁带是什么吗？ 我知道磁带。 那你没玩过电子宠物吗？ 我就说就是那个 QQ 宠物算不算？我 那个 算 我没有了。 实体版的 其实是电子宠物出来应该是在2000年初左右，两千、年左右吧。 那我还不会玩电脑的那个时候。 其实感觉很像一个那种 BB 机一样。 其实其实是游戏机。 小的 游戏机， 对，我就看到大家一直在 扣在钥匙扣上之类的， 很想让我听懂，但是我确实有点听不懂的感觉，我很感动。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会偷偷的带自己电子宠物去上课嘛，然后就是小学老师都会见了就没收，见了就没收， 对，那 也 肯定是不让， 下了课赶紧从抽屉里偷偷掏出来自己的宠物，然后喂个食什么的， 对，帮铲铲屎之类的那种， 铲屎官， 对， 是，所以铲屎官从那个时候，从20年前就有。好，那我们说到这种养成类的模拟，比如说人天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养这种养宠物养成类的游戏，而且像 3DS 上，因为它增加那种裸眼 3D 的效果，所以人天狗也可以会用。当然我没有 3DS 啊，所以还没有体验过，但是据说大家玩感觉还是不错的。包括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到，比如说什么模拟厨房是叫这个名字吗？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小伙伴你说的模拟厨房会和我说我之前玩过的什么美女餐厅啊、什么那个牧场物语之类算是一种 大致相通，差不多， 可能算是经营类的模拟游戏吧，从名字上面做一个揣测。所以不知道调调有没有玩过经营类的模拟游戏，作为女孩子 有 肯定会有吧。 有像之前有一个那个模拟城市算是经营类的吗？ 应该也算，就是建造自己的城市，是吧？ 对，让城市更加的发达。 对，然后当时我是在那个 iPad 上面玩的，然后氪了好多金呢。 你一定是一个心急的小朋友。 就是他比如说初期要建一些工厂，然后建工厂他还有不同级别的工厂，可能更高级别一些工厂对城市的污染会小一些，它会有那种污染的等级，然后包括发电呐、然后建造什么机场， 还有地下水， 对， 废物处理， 对，然后还有你要建一些绿化带之类的，包括 到了一些特定的节日，它还会有出那种节日主题的建筑让你去建造。 所以说这个也是可以自己，我玩过一款，就是你自己当市长建造整座城市。你首先要进行的第一步就是给这个市区布局一个大体的规划，首先就是你要建路，有路的地方就可以建造房子。但是它会有一个就是每年的风向，比如说几月到几月它吹什么风，你要注意在上风向的时候尽量不要建造那些有污染的企业，否则那些有污染的 地理知识， 对，这个时候地理知识就非常重要了。而且它还有不同的地形可以选择，比如说丘陵地带你怎么来建造你的城市，然后如果你选的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山区的话， 那何必呢？ 所以我每次选的都是带一个海岸的那种，就是大部分地方是平原的，一马平川的这样一个，会对初学者比较友好。包括你要去提升你的市民的幸福度，然后要保证你自己要有一个财政的这个收入要大于支出，以免出现财政赤字。 对， 包括它会有这种什么电力，它电力是你每建一个什么发电站，它有风力的是没有污染的，还有那种就是其他的有污染的这个发电站，你要看他们布局在什么位置。总之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游戏，所以每次都是我不是一个好市长。 我觉得就玩这个游戏特别有利于学习这个高中的地理知识，比如说风向什么的以及城市规划什么的，好有帮助啊。 是，但是比较就是可惜的是，一般来说我们的高中同学可能不太适合玩这款游戏，因为这也是一个特别杀时间的游戏。 对，听起来就很杀时间。 对， 对， 其实说到这个模拟游戏，还有一类是属于上帝视角的模拟游戏，这个上帝是加引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叫做包子。 很经典， 很经典， 很经典。对， 那好，那我们作为玩过的 我也只是简单的玩过。对，大概知道它是什么。它其实从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胞开始，然后你不断的去进化，然后让它变成什么样的来选择。那么就有很多种的可能性。 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叫包子？其实它也是有 很经典。对，大概是2008-2009年吧左右吧，我记得时候。 对，我这个 还要从更早啊。对啊，好，不说 了。想了一下，那时候我出生没出生？ 2008-2009年。 那个它最早的时候，你呢就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你是在海洋当中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像大鱼吃小鱼一样， 对对， 不停的吃掉比你小的那个细胞的生物，避免被 还要躲掉。对对对对， 这个生物把你吃掉，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就是越长越大，你开始有了简单的那种四肢要萌生出来的那种冲动，你知道吧。这个时候突然过场动画一来，你长出了四肢，进化到了陆地上。这个时候你就要进行特别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就是你要给自己捏脸。虽然大家捏出来都是小怪物，各种各样的小怪物，但它是一个自由度非常高的游戏。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设定它有几只眼、几只腿，然后嘴长在什么位置，耳朵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生物阶段，就是你在一个丛林里面，会有那种类似霸主一样恐龙的那种生物，你要记得避免。然后你也可以去杀死其他的动物，或者说和其他的动物这个建立这种动物间的联盟的关系。也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伴侣，并且和他在窝里产下你们的后代。再发展一步就进入到了部落阶段，这个时候你大概就是一个原始人了。 是他最后会进化成人吗？还是 他按照你捏的那个小怪物的样子进化成类似，他肯定不是人了，因为大家基本上捏不出来 人样太难了。 捏不出来人样，就是会 迷之生物 的相貌。对，他会戴上那种有部落图腾的那种什么 小怪物， 或者穿上简单的那种什么就是稻草的衣服，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进入到部落阶段，然后慢慢发展到现代文明阶段，最后是宇宙星际之间战争阶段。非常好玩， 这很宏大的一个游戏。 也是一个比较杀时间的游戏。 所以听你这么一说，咱们进化成人类还是挺不容易的。这个确实也跟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就这个学到的是生物知识，刚才那是地理知识。 其实我开始以为我们今天这节目大家会比较踊跃发言的是那个模拟经营类游戏，但后发现大家都不太玩这类游戏，是吧？ 经营，我玩的话就高中、初中，但现在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 你知道吗？我们之前在聊到那个社交类游戏的时候，我提到一款游戏叫做《美女餐厅》，然后当时同一同学表现出他的不屑。这个《美女餐厅》给大家解释一下，以免大家产生误会，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呢？就是我们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然后会有这个顾客，会有你的这个食客来到你的店里，你要给他们点单、做饭、上菜， 然后收拾杂物，再招呼下一位。 嗯， 这个时刻，但他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你的就是节奏要越来越 快，后面就会手忙脚乱了。 我朋友玩过，哦，大概知道什么样。 还玩过类似的，有个那个叫什么，就是经营寿司店的， 哦、 然后也是他是会。 那款游戏叫什么？快给我安利一下。 哎，我不是很记得了。他也是有那种很多人来，然后每个人他会头上冒出来，他要想吃哪种寿司， 嗯、 然后你要给他点， 嗯、 然后也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会。很忙的那种， 对，一边会很有满足感，另一边你会觉得哇手忙脚乱，然后每次就是一般客人也会有耐久度的，就是你长时间不招呼他 不高兴， 或者上人家也需要的东西、 嗯、 他就会要么就负气走、 嗯、 要么就哎基本上就负气走，然后减点什么好感度啊、 嗯、 什么减点、经验条什么的。 哎，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很小的时候玩一个叫做仙剑客栈的游戏、 哦、 哇我也玩过 对，那个算吗？ 算是把 RPG 游戏的主线那个剧情移到了一个就精的，那个真的是 对 那种菜单简直是，嗯，很好玩。 对，他有那种就是也是有客人过来点单， 嗯、 然后你要给他做， 他有的是住家， 嗯、 就是有的是住宿， 有的是。对，有打尖儿， 对，你记不记得天之阁、地之阁什么 啊？对对对对， 地之间， 对对， 什么天一、什么天二、地一、第二，然后你要慢慢给自己扩张自己的领域， 对，要升级，赚了钱要升级。 没有啊，我太小了，没玩过。 对，我也表示没玩过。同龄人嘛， 对 吧？ 他也是在娘胎里面感受到我妈玩。 哦， 真的，我发现滕老师瘦身成功之后就开始膨胀了。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减龄了嘛，对不对？ 嗯， 身体虽然是。瘦但心胖、 而且我记得那个仙剑客栈它会有那种特色菜单，就每逢年过节它会有什么在 招牌主打那一类、对对、 哦、 很好玩，但现在可能不太能玩得到了，因为它那个系统经常会遇到兼容的问题、 对， 嗯， 它还会有一些的打怪，就是你可以探险，记不记得？ 对，它探险还可以跟选择女主跟她去刷好感度什么的， 嗯， 对， 大家说 恋爱有 童年回忆嘛， 嗯。 还有这个美女餐厅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它到底干什么。 是你玩的是特别好，还是特别特别就是被坑了，还是 就是挺好玩的，其实手机就可以下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体验一下，包括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很多的游戏， 对，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去体验，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就是玩到了新的好玩的模拟类游戏，可以通过私信发送给我们啊，我可以再攒一波、再给大家分享一波，是不是？ 是的。 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马上8:54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腾鑫老师还有我们的调调孙小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啦， 谢谢、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此外呢，给大家做一个，在做预告之前，先来说我们的 QQ 音乐群号。 对，再说一遍哈，必须要重复说56755-6693，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今天说了三遍，很顺。 重要的话一定要说三遍，是吧？ 对。 但你每一遍都说的那么快。 56755-6693，哎呀，太做作了。 谢谢彤彤 这个朗诵腔儿。 好，那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知名这个动漫主持人沙漠以及我们的这个人气画师猪猪、还有我们的二次元导演达尔将做客直播间，我们要聊聊 ACG 手绘，他们也会现场带来他们的手绘作品以及现场手绘一些ACG 动画当中的人物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欢迎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 我们明天 再见啦，拜 拜 拜 拜